哋頭先咧有段以往反戰以往啦，咁其實以往有可以除咗反戰之外咧，都有即係我哋正戰或者正常嘅以往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又轉一轉台，揀咗另一位人物就係林沖。咁頭先做完武松之後咧就係林沖。咁啊， 好之後 啊，好犀利喎！好犀利喎！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吳國華專攻武生嘅武松啊、林沖啊呢角色，睇佢樣睇得到嘅其實。所以通常係咪學戲咧？睇你個樣就知道你係學咩行當嘅。係啊，咁我哋咧就呢段林沖咧亦都係白話嘅，咁就係應該係林家聲嘅名曲啦。咁樣係林家聲嘅片尾咧，應該都熟悉嘅。咁但係我哋有少少改動嘅。如果你聽得熟咁啊，知道有啲改動啦。最大改動當然係樂器上面啊嘛，係啊，樂器上面改動，同埋我哋冇鑼鼓啦，我哋係有小鑼同埋板啦。咁啊，請大家欣賞一支《林沖》，係啊，《風雪山神》嘅吳國華。 收呢個啦， 即係河車就即係當初咁解。 咁啊係啦， 有時有啲人係傻 Ray 啦， 傻 Ray event 亦都好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有時可能收工啊，咁都係收工㗎啦，咁就真係。啊，即係好多㗎，可以咁，但係佢嘅走勢點？當然我哋預先夾好咗㗎啦，係咪？但確可佢可以變嘅，其實有幾度佢自己變咗，我哋唔係咁夾嘅，佢即興㗎。 係，咁就即係都有即興嘅空 間。係啦，即興有空間嘅，佢突然間就會變嘅，但咁咧就會有少少提示嘅。其實個要睇翻啊，嗰啲賠率走勢啦，即係有幾多成係高啊，有幾多成啊，咁佢其實佢有條線喺度嘅。係，咁唔好話唔係話一路向高就會向高咯，可能無啦啦係低嘅。係，咁你就要憑大家夾開啊，或者係聽開咁多唔同嘅腔啊。你知道，譬如佢呢個音落咗河嘅話，佢下一個就會係一個 U 或者係一個車咁樣嘅音，就都係憑經驗啦。有啲係，有啲就 唔係個默契咯。 係咯。 同埋其實唱嗰個係有責任，要話俾伴嗰個人聽，我跟住想去邊嘅。所以有好多時候誒夾唔到咧，即係除咗係伴嗰個反應咧，有時唱嗰個息怒。好，即係你要轉右，但你冇打到咧，咁你唔可以怪後面嗰個人即係撞 傷。所以某程度係一個 signal， 係一個 signal 嚟嘅。有啲音係 signal， 我要轉， 即係你唔可以打左凳轉右。係 啊，所以係唱嗰個係有個責任喺度嘅。 即係同打板嘅作用一樣，但只不過佢又唔係拍子咁解，直頭個收歌嗰個結構。 旋律啦， 旋律啦，係個旋律，佢後面個腔係點？ 多謝多謝。 係啦，咁啊頭先啊簡單， 仲可以講下嘅。咁其實我哋睇就睇字嘅啫，係其實上次都講過㗎啦。其實字咧都係有音喺裏邊，即係佢唔會突然間，誒我咁樣即係唔會， 即係比較長情詩啊嘛， 啊係啦，即係佢唔會，係啦。我哋以前啲叔父話叫強姦公車嘅， 哦，即係呢啲就係 即係咬曬字啊咁樣，或者將公車咬曬， 即係唔係冇意冇犯啦，但係只不過客觀嘅現實咧就係。我哋傳統嘅教會嘅聖誕歌啊、聖詩啊嗰啲音咧，就同嗰個係咪公車啊？ 即係個破音， 即係個音係完全脱離咗嘅。 佢哋係就咗個旋律嘅，佢就咗個旋律先嘅嗰個 春年花花又知， 係啦， 春年花花又 知。即係最近最流行嗰首就係 即係就咁將啲字扼落個旋律度唱啦， 最 近最流行嗰首 就係主能夠嗰只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，大家認同 啊？ 有好多兒歌都係咁，頭先嘅唱咗一隻就係 點講先？在森林和原野之道，我哋燒煙咁，我完全話都唔知佢唱咩。 即 係 原本嘅國語嘅歌詞嚟嘅，我相信。 有啲係英文譯過嚟嘅，直接咁我就係啦。咁但係我哋音咧就個字咧都有佢嘅音喺度嘅，佢會有一格一格，但係唔會歪咗咁樣。 所以填詞同埋個音之間咧，就要好識得個音先可以。 所以填咧就最好係識唱嘅。 但係粵曲就唔存在呢個填詞嘅問題，因為佢嗰個唔係本身有個旋律啊嘛，有少少係你嗰個音可以就翻個字嚟轉，所以佢就唔完全叫填詞。我哋通常咧寫曲就叫贊作咯，就好少用填詞呢個 章詞。係，誒曲同埋詞咯，所謂即係夾硬要分咯，即係其實係合成嘅嘢嚟嘅喎，即係兩樣冇話邊個先，即係工序咧似乎係同一時間產生嘅喎。 可以咁講，係啦。 係啦，咁樣就呢、這個啲音咧有一半嘅就係嗰個演員，佢一收到劇本係得啲字嘅啫，啲音咧你話係佢決定，但係又唔係完全佢決定，因為有啲格式喺度啦，佢唔係完完全全可以隨佢行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啲音係咩咧？個演員啊，好大好大嘅功勞喺度。咁當然都可以大家一齊夾出嚟啦。 係， 又有諗到。